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马祖东引早年曾是龙虾栖地，近十年逐渐减少。为了恢复荣景，连江县政府去年启动封闭十年的东引北海坑道，放养超过4000只幼虾。国立海洋大学今天发表龙虾养殖重大突破，率全球之先，成功开发龙虾人工饲料，能够稳住最关键的60天小虾期，预计5年内就能帮马祖成功养殖龙虾。龙虾属于高经济价值水产品，每年全球产值超过60亿美金，但是野外过度捕捞龙虾，体型偏小，缺乏健康的种虾，还有品质好的卵，而且孵化率不高，同时叶状幼体浮游时间长，必须人工养成到透明玻璃苗的技术困难，加上成虾成长缓慢，脱壳时在肠胃道以及壳硬化前需要掩蔽物。最关键的是，人工养殖的过程中，不同生长期的龙虾缺乏适当的人工饵料喂养。海大研究团队以市场上常见的波纹龙虾研发中性浮力凝胶饵料，可以根据不同生长期龙虾的特性和需求调配专用的营养配方，不仅能让龙虾吃得饱，也能摄取更多养分，更能为不同幼苗期龙虾强化免疫力。目前人工饵料已经可以让龙虾从卵孵化到叶状幼苗养成超过2个月，预估5年内可从龙虾苗养到成虾，一条龙养殖成功。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因应先前马来西亚检出大陆罐头食品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采样送验试售产品，结果今天宣布越南猪肝酱罐头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除了立刻下架也回收产品，并且限制越南猪肉罐头制品进口。此外，进口猪肉罐头制品的菲律宾、南韩两国也得附上官方证明才能进口。农委会指出，虽然罐头经过高温高压杀菌，传递风险很低，但还是将案例提供给卫福部食药署，食药署也马上要求业者下架，预计月底之前回收完毕，同时取消越南猪肉罐头产品输入。至于贩售通路，食药署指出，初步追查产品在东南亚贩售商店常见，为来自同一制造商的单一产品，目前已经下架了529罐，正继续回收，也建议民众不要再吃。新北市钱庄老板施正雄发现钱庄收入对不上账面资料，怀疑员工手脚不干净，涉嫌侵吞近500万的3名员工得知老板打算查账，预谋杀人灭口。今年6月，先约施正雄到新北市泰山路的钱庄内讨论，结果起了口角，最后3人持刀砍杀施正雄，并且把遗体再往宜兰县壮围乡焚毁掩埋。新北地检署今天依杀人罪还有毁坏尸体罪起诉3人，同时减轻法官从重量刑。新北市淡江大学附近今天中午12点左右，一名妇人从社区11楼坠楼，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救难人员到场紧急将妇人送医抢救，详细坠楼原因还要调查厘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1点，来到12008点，成交金额 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3点，238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298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2点，10241点。香港、南韩、新加坡今天都是耶诞节假期休市。西美十三支区北新庄通往阳明山小油坑阳金公路的巴拉卡公路，今年12月初大雨土石崩塌，相关单位紧急封闭。台北市新工处今天指出，考量上下边坡还有路基不稳定，目前只开放紧急救灾还有公务车辆通行，正在加紧边坡稳固，预计明年1月31号之前才能开放通车。新工处指出，巴拉卡公路目前摊方长度大约44公尺，上下边坡高度共约92公尺，摊方体积大约2185立方公尺，比五个篮球场的面积还要大。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杨锦华，人生要走在对的道路上，从捷运 A7 站走进落雨松平原，拥抱温水泳池会所，还有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真爱就在你身边。 首付29万起买2至3房，当红巨星热销超过500户。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选择中华冰室，坐拥人生优势。中华冰室最后机会，12月底前购买2018-2019年式全车系、2019-2019年式精选车款，即享8.88%现金折扣。入主冰室就趁现在，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林银杏国际董事长林银杏。杏仁越纯粹越美味，80年品牌，你喝过了吗？我契作的杏仁农场，原果带皮直接研磨，只为给你最纯的杏仁滋味，最纯最细，无添加的林银杏，每一口都营养，是照顾自己及送礼的最佳选择。请洽全省各大百货林银杏专柜及官网选购。 你可降美丽进化，极乐电音节奏，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你可降首张创作专辑 Rock On 滚石电音现在发行。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7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接臂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Jay Sean。 想当个抒情歌，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哦哦哦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Wow. Oh, oh, oh.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你喜欢圣诞节吗？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 Billy Michael， 他曾经是一个摇滚明星，但中年失忆了，变成一个过气明星。可是他有个胖经纪人常年的帮助他。你觉得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觉得哎，这故事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呢？ 我现在讲电影剧情是不是？ 对对对，可是讲出来觉得煞有其事，好像说嗯，好像真的蛮多剧情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是啊。 然后要感谢经纪人不离不弃， 嗯， 陪伴在他身旁。 嗯， 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在《爱是你，爱是我》这部电影当中。然后原本今天是想说，圣诞节不晓得圣诞节大家都会喜欢看什么电影，你想要回忆什么，或是如果你是电影台排播的人员，在这个时候你会放哪些电影呢？ 一定会有《恋爱没有假期》啊，《The Holiday》。 对 啊， 你现在可以想要哪几部呢？然后、就是《 小鬼当家》。 今天就可以来回忆一下这部电影《爱是你，爱是我》，因为有太多那种，因为接下来又跨年，就会有什么跨年电影，然后就很多剧情，我就全部都是搞混在一起。有时候我是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哦，这个桥段原来是《爱是你，爱是我》。如果当中，因为它有很多支线嘛，不晓得大家印象最深刻是什么，或者是刚刚那个过气明星嘛。我自己每一次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休格兰，他演那个英国首相，然后不是爱上一个女佣嘛，然后最后那一天去找他，就一户一户的敲，哦，我要找谁？然后门打开是， 是你， 是你，我是首相吗？这样子，然后就不畏艰难，然后最后找到那个女主角，很老梗，但是我都有买单， 嗯， 讨厌。我现在得知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跟我刚刚侃侃而谈，就是休格兰他是英国首相在那边找女佣， 我也跟你侃侃而谈啊，你也没有发现啊。 对，然后你才跟我说，哦，其实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对啊。 什么？因为这种电影不就是在圣诞假期要让情侣去电影院臭嗨嗨的吗？ 嗯。 而你， 嗯， 身为一个情史从不间断的人，怎么会错过这一部呢？ 总是有其他选择的吧。 所以你的女朋友们都不会是那种逢年假期就会说这个浪漫电影我们一起去看这样子。 我真的没有印象哎，还是他真的都很迎合我，所以就看我想看的，因为我很不喜欢这类电影。 天哪，你给人压力有多大？圣诞节给我个浪漫的圣诞节也不行吗？The Trouble with Love Is 来自于凯利克莱克森，那个不知道中文到底会怎么翻。当然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圣诞假期的时候，就是会跟另外一半去好好约会。讲到约会，前日我发现有个点是情侣的新兴约会地点。 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要全聚在那边，好可怕哦。 是什么丧尸片？为什么要全聚在那里？ 就是可能现在你可能已经不觉得它那么新，可是因为它真的因此那个出入口关了很久，就是台北捷运中山站的四号出口。 哦， 就它那个整修了很久，一直到就前几个月它终于打造出来了。它就是那个出口做比较漂亮，有设计感，然后有个楼梯可以到上面，有个延伸的平台，因为我至今未走上去过，就那种一片楼梯，然后让你可以看那个中山的广场，也许那时候有表演有市集的话，你就可以俯视那个画面。 天哪，从第一阶到上面不知道第五十几阶， 全部都是情侣吗？ 全部都是情侣，全部哦，全部。嗯、你就是有个结界我上不去，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情侣广场吗？我们都没有公开说这情侣使用，他们就把它占据了，我觉得很过分。好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有个快乐的耶诞夜。 当然，刚刚说到了圣诞节有什么电影？对，的确很多人提到说圣诞节就是要看《小鬼当家》。 对啊， 我才可怕，我没有印象我看过《小鬼当家》。 这个才， 你有看过呢？ 有啊，《小鬼当家》我看了好多遍啊。 《小鬼当家》有几集你知道吗？ 四集吗？ 好像四集还有五集、你都有看过。 我只看过第一集，印象最深刻，二三之后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所以连那个歹徒是不是同一个我都不知道。 对， 可是我记得我后来看到那个小鬼当家，就是有时转到说，就是为了那个，就因为歹徒就是笨笨的、笨到我有点愤怒。 因为毕竟他的基调是喜剧片嘛。 对，可是想说，吼，这是被小鬼玩的团团转的、你们同学们，各位上班族们，让我们在《小鬼当家》电影原声带当中一起沉沉睡去吧。说到闯空门，就是因为圣诞节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接近过年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宵小。这年头家里，哎，我真的是疑心病很重。那天我回家之后发现我家的门口竟然被放了一张 纸条， 就是那种名片、就是比如说什么假设好像比如说信义房屋的名片、然后插在我家的那个门铃那边、我想说这是在做记号。 如果是广告应该不是吧， 因为我马上环顾四周哦， 其他家都没有吗？ 其他家都没有， 因为其他家人就先把它收进去啦、 哦， 你要做记号应该是要画个圈圈，打个叉叉，那种才叫记号嘛。 不是，因为那个已经很普通，那个很大家都知道圈圈叉打记号啦。我想说会弄一些比较你意想不到的。 哇，你真的是想太多了吧？ 说到了圣诞节电影，还有一部也是很多人说圣诞节我想要再看一次，这部真的很感动，这部一定要推，我好喜欢。最近好像还是持续在破产当中的尼可拉斯凯奇。真的啦，他好像也要拍自传电影。扭转奇迹。 啦啦 means I love you， 来自于 Swing Out Sister。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周末星期六的精华重播，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一个星期有六天陪着你。刚刚说到很多圣诞节电影，还有一部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恋爱没有假期，两个女生不认识，但是就是因缘际会交换了彼此的房子，遇见了不同的人，发展出不同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双城故事》，也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 The Holidays 的它的那个时代背景，因为它其实是在 Airbnb 之前，所以它其实是那个时候有其他的那种比较会员制的网站在做这件事情，但现在应该大家就会 就觉得很普遍了。 对。 对，那时候还没有哎、 Bye.

the closet late. She's got a bag that is filled with toys for the boys and girls again. Hear those sleigh bells jingle, jingle. Oh, what a beautiful sight. Jump in bed, cover up your head,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knows we're all God's children. That makes everything right. Fill your hearts with Christmas cheer,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He'll come around when the chimes ring out. It's Christmas morning again. Peace on earth will come to all if we just follow the light. Let'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bove,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这是谁？哪一部电影呢？就是每次到过年的时候，或是圣诞节的时候，就有很多搞趴的电影出现，所以这部电影叫做《圣诞搞轰趴》，你有看过吗？ 没有。 有你的爱耶， 谁？ 珍妮佛·安妮斯顿。 她是我的爱吗？ 啊？为什么我印象你喜欢她？在这部电影呢，就是你看我想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圣诞搞轰趴呢？就是。珍妮佛·安妮斯顿她演一个，反正就是姐弟，她是严格的姐姐，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双亲都过，她弟弟不成才，所以她弟弟管那个分公司就营运很差，所以她就说你这业绩太烂了，你们这间我就是要关掉。她觉得她弟弟说不行啊，就是我怎么可以关掉我这个呢？然后她下面的那个员工也是很努力的员工，就觉得我们要保住我们这个分公司，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客户很满意，客户满意就会下单，我们就会成功，我们的营运就会成长。所以要如何让客户满意呢？我要办一场史上最成功的 party。 哈，这个连接点在 就是他就觉得要提振员工士气，然后邀客户来看到我们的向心力，觉得很棒，然后我们等等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搞 party 就是会出大事，他就是客户来原本觉得有点无聊离开了，然后不小心让他的客户吸到很多不明的粉末，然后他的客户就在 party 上嗨了，然后断牙齿、摔的骨折、歪七扭八送出去，然后他姐就是也是临时要来这个分公司探勘，发现 震怒 怎么把公司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是那个夜晚那个圣诞节发生了很多很 离奇的事情。 歌曲来自 Birdy，Keeping Your Head Up， 把你的头抬起来。 刚都在讲的都是以前的圣诞电影，那 今年呢？ 对呀、啊，2019，人家说2019约会浪漫看的就是今年这一部，去年圣诞节，然后男女主角就是龙后嘛， 龙后 那个眉毛，哦、眉毛很有些龙后，配上那个 Daenerys Targaryen， 他上一部是什么？竟然想不起那部片名。 男生是谁？你就直接讲男生是谁就好了。 亨利高丁， 哇，完全我也是想不起 他那一部，我竟然想不起他上一部，给我一分钟。想起来了，他上一部是《疯狂亚洲富豪》，舒服舒服。但那我不需要说，电影刚上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名单，男主角出来，我是有点震撼的，就是我没有想过这两个人 会配在一起， 摆在一起的那个发出来的效应，就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哦，这个搭配真的是蛮新奇的。如果呢，你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看一些就是很无脑片，有时候你就是想要好好放松一下、有一部片我一直就是以前就有看过这一部，可是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转到，也是开 party 叫做今夜玩到趴。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单，就是三个男生也是在圣诞节要搞趴的故事，一个是乔瑟夫高登李维， 有他就不买单，有他我就转身离开。 他那个什么那个平衡的那个男人，就走钢索的男人也 OK 吧、完美什么快递的也可以吧， 只要他要搞笑我就转身离开。 塞斯罗根买单吗？ 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们那一伙的嘛。 还有复仇者联盟猎鹰，还有猎鹰哦，猎鹰搞笑， 他们就是好朋友啊。 我不知道猎鹰跟他们同一挂、 他们就是同一挂的啊，常常搞轰趴、然后什么大明星世界末日啊，就是那一些就是预告片剪起来超好笑，超像你进戏院你就疯狂怒。 乔瑟夫高登李维他在圣诞节他爸妈就离开了，所以就是塞斯罗根跟猎鹰他们就想说，好，从此呢圣诞节我都要跟你一起过哦，当你的家人、这是我们的传统、但因为他有一个 slogan， 就是年纪越大是不是就越难保持友谊、你知道一群臭男生小时候我要陪你陪到他们都大了，就是我好像也不能真的永远每一年圣诞节我们就是都会 在一起， 每个人有每个人人生要过、所以到某一年就因缘机会那一年真的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圣诞节，也许要再聚在一起就对了、那乔瑟夫高登李维就觉得说，好，那我就跟我的兄弟可能要平静的度过最后一次圣诞节。塞斯罗根呢，他的老婆就觉得说，我要让我老公 好好的跟兄弟们聚会， 我要让他开心、所以是让他 哦， 不用一些 又是要吸一堆奇怪的粉末。 对，哎，不小心也是吸太多了，就整晚有点过嗨。那猎鹰呢也有自己他的故事，因为他就是可能为了要追求他的事业成就，他开始想要结交一些对他事业有帮助的人、反正就三个人的心思都不太一样，可是又遇到一场他们要参加的 party 非常开心，那个夜晚到底是福还是祸， 绝对是祸，躲不过。 我真的不知道猎鹰跟他们同一挂、那这样子我要再把他在我小本本里面写上一些标语咯。 一张一张的招牌似曾相识，盘踞着一整条街，彼此僵持在一样的餐点，领赏一样的酱汁，买相同的衣服，变成相同的样子的样子。一张一张的侧脸熟悉轮廓，涂上过后的浓妆，新的西装，符号虚伪的问候，分不出来你们到底是谁，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我看过这张脸，看过这张嘴，甚至还记得诊所的柜台小姐，我逛过这家店，去 过照完面，脸浮沉的好像是双胞胎姐。没看过这影片，贴过这网页，转贴一些大家转贴过的链接，用看来的字眼堆积成品味，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 一张一张的标签写上编号，把自己变成数字那个虚拟，喝同样的咖啡假装分得出味道，用手机自拍摆出同样的 招牌微笑， 唱过了，每场经过都唱过了，每次祸都闯过了，每次悔都唱过了，每种业果都承受的难忘。再也没有笑话能让我笑，再也没有叫骂能让我造，再也没有要有料，要没有害能让我 down now， 再也没有爱能让我飞，让我醉，让我沸腾，让我毁灭，让我醉成梦是废寝忘食，替之风花雪月。当这宇宙加速膨胀，这逐渐饱和的伤 ，Everything's numb， 深夜只能将这一切遗忘。 这张脸忘了，这张嘴甚至还忘了你的名字的好笑，我忘记了昨天也忘了今天，反正每一天都只剩下周末欢。忘了我是谁，忘了你是谁，会在新的写到一句这夜排队，到最后才发现队伍的终点，墙上挂着一张一张一模一样的 是来自新加坡的 TDH 乐团， 这是我们最新单曲《前世情人》， 这是一首跨越三世的情歌，歌曲描述一对前世恋人因为无法厮守终身而相约在今生续缘，但是命运弄人，当他们在今生相遇的时候却是迟来的缘分，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希望来世可以早日寻找到对方，再续前缘。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十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侯友宜力挺三号费鸿泰，三号费鸿泰。 大家好，这里哦，跟恁囝孙啊讲，跟恁好朋友讲，费鸿泰他当选，我新北市才有福利，他会去帮我弄财政收支划分。 优票、追票、蛋票，优票、追票、蛋票， 来给啊！ 南松山信义区立法委员，请您一起拉票、催票、投票，支持三号费鸿泰，三号费鸿泰。 中部年底最大盛事奥斯汀请示金麦会又来了，史努比回娘家里，超值福袋等众多好康回馈，消费满额再抽曼谷来回机票，还有机会整单不用钱，用过奥斯汀就回不去了。12月28号到1月1号，今年只有五天，只有五天哦。台中市工业区21路18号，04-2358-0743。奥斯汀请示金麦会全面开卖。 人可以几周不进食，但只要两三天不喝水就可能死亡。遭逢急难的家庭就像极度口渴却无水可喝的人，您的捐款就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的一杯凉水。我是夏佳璐，请捐款支持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让他们能勇敢走下去。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1919要救要救。 2020李健轩强势主打，我想我会， 我想我会爱不说，也许我会 无法告诉你， 你就不要再想起我，或是遗憾 纠结了， 我可以为你像是终结人。 李健轩第二张全创作专辑All in。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住的 就爱电力 UFO，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下款， 待会要下款下款。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 Jason， 比较浪漫。 如果质疑是否专情，看我手机不用怀疑，几乎全都是我兄弟，找我麻烦干嘛？除了跟你讲电话，就是接个或是电动车电塔，还有其他女人躺在我沙发，回家帮我开门的是我老妈。原谅我的兴趣有一点坏，偶尔半夜三斗一字无盘，但别对我情操产生误判。那个 party 左边的妹跟我无关，就只是比较浪漫。你准备好要上岸，别会帮我乱乱乱。哦哦哦哦，只是比较浪漫，单纯合作伙伴，别只是暗淡淡淡。哦哦哦哦，我的天，这不是单方面。不止很嗨很浪漫 R&B 的 homie Debbie 都是放慢，就算把你写进歌里也是不谈什么我爱你，看你根本也没差，抱着这个十五点的金字塔，身边都是着迷你的大哥大，操弄浪漫手段香烟八点八，你的技法几乎千锤百炼，让人垂涎到已不顾危险，找人研究人体摄影美学，这个爱情却不单纯，看透了你就只是比较浪漫。你准备好要上岸，别会帮我乱乱乱。哦哦哦，只是比较浪漫，单纯合作伙伴，别只是暗淡淡淡。哦哦哦，我的天，这不是单方面。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为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雪花随风飘，花路在奔跑。 忙碌了一整年，自己就是最棒的圣诞老公公。选双好鞋当礼物，呵护辛苦的双脚。VAW 专利空调气垫鞋，全球首创真气垫，最舒服，最保护双脚。VAW 董事长罗志芳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VAW 专利空调气垫鞋，0800-300-880。 我是演员。 我的新歌《Amor》正式发行，听一下嘛！ 我的心里就是 Amor， 详情搜寻 DJ 圆圆， 我是圆圆。 我的新歌《Amor》正式发行，听一下嘛！ 我的心里就是 Amor， 详情搜寻 DJ 圆圆，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第二场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今天下午2点登场，蔡英文率先发言，批评韩国瑜坐在浴缸却当成大海，讽刺他不懂经济，仰赖的是当初前总统马英九的633顾问团。蔡英文指出，2019年的代表字乱，正是因为一个背弃承诺的市长出来选总统。我们是全球第18大贸易国家，经济稳定度世界第一名，台湾正在乘风破浪，韩国瑜坐在浴缸却当成大海。韩国瑜宣称今年10月出口负成长，但他要强调11月出口已经正成长，台商外商看好加码投资台湾。韩国瑜完全没有涉猎经济，仰赖的还是当初的633顾问团，沿用旧的团队，他实在不知道台湾如何发大财，还拿台湾跟北韩比，真是非常错误。明年台湾投资绝对破兆大爆发。接着发言的韩国瑜指出，蔡英文当总统陷入危机，因为总统府给秘书长陈菊架空，行政院给院长苏贞昌架空，这就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出来参与民进党内初选的原因。韩国瑜提到，上一次政见会提出恢复特侦组，全国一片家贫如潮，台湾人痛恨贪官污吏，现在为止蔡英文却还没有表态到底要不要成立特侦组。韩国瑜说，他发现台湾真正的危机就是5个字，蔡英文总统。蔡英文3个字是单纯的、健康的，吃吃法国菜，喝喝红酒，爱爱宠物，但加上总统就是错误，因为给架空了，所以是个无能的总统。为什么赖清德出来参与初选，决定出来跟你放手一搏？因为他很清楚，台湾在落后，台湾在混乱，我们总统给贪官污吏还有派系给包围了，尤其放任派系吃台湾人的肉，喝台湾人的血，大贪特贪，大捞特捞。第三位发言的宋楚瑜提到，民进党准备强行通过反渗透法，他要提醒蔡总统，想要权力得有节制，不要只有选举算计。未经行政部门还有立法院委员会讨论，就要求立法院31号院会通过，完全违反程序正义。卓越杂志公布6都市长就任1周年施政表现调查，第二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施政表现满意度还有对未来3年施政信心度2项都是最后一名，而且不满意、没信心的民众都高达60%。台北市政府研考会民调也显示，柯文哲的满意度比去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柯文哲今天回应，如果以台北市为客观指标，都是领先其他城市，可是市长的主观满意度永远都不高，因为自己就是不想讨好大家，这是个人信念。柯文哲说，眼见为凭，与其讲一大堆过度包装，不如乖乖把事情做好，大家看了就会相信。至于民调比高雄市长韩国瑜还差，柯文哲笑说，民调要比韩国瑜低实在不简单，自己也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的民调都有，但是民调要看趋势，光是单一民调很难判读，像是台北市研考会也有民调，每半年一次，可以避免系统性误差。日本东京地检特搜部今天以收贿罪名逮捕了自民党众议员邱元思。日本国土交通省2016年公布规划在北海道开设一个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度假村，日本、美国、中国共计9家财团提出了意愿书。邱元思曾经担任国土交通省和内阁府的副部长，当时就他负责这个度假中心的资料搜集还有规划。 日本检警单位调查，中国一家位于深圳市的企业有意投资度假村，但是知名度不高，就想透过邱元思争取机会。邱元思12月到访中国的时候，也参访过这家企业总部，更协助这家公司人员携带了300万日币现金进入日本，怀疑邱元思收受贿赂。东京地检特搜部今天以收贿罪名逮捕。这处度假村开发计划各方角力不断，11月已经宣布暂停招商引资。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7点，成为2378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点，29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1022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1点，来到12008点，成交金额906亿。香港、南韩、新加坡今天都是耶诞节假期休市。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叶 Sunflower。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宇及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放掉不羁的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生命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 飞天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his is how we roll。 今天特别来宾，这是木栅，这是 MJ， 这是116，你知道的。不过现在好像他不能叫顽童，因为他是顽童的三分之一。他是 Kenzie， 他是小春，让我们掌声欢迎小春。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虾款 虾款， 哎，虾款，就是这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平常可以走到路上然后跟人家说虾款 吗？不可以吧？ 会被打，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好朋友才行。 其实就跟黑人那个在打招呼，对 What's up 一样的道理。但是他又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虾款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比如你要凶别人的时候可以用，哎，虾块，嗯嗯嗯，对， 对，就是凶的时候其实会被揍嘛， 对对对，所以 看你是笑着讲还是凶着讲，虾块虾块， 对对对， 虾块， 所以还是尽量跟好朋友讲这句话会比较好， 好，不要随便到路上， 而且重点就是你明明就不会讲台语，你硬跟人家唠什么虾块啊？ 虾块啊，这流行语，这之后被带起来，我现在要先开始用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今天的小春 Kenzie 来带了他自己的新的作品虾块。那小春 Kenzie 一开始我刚刚说到了 MJ116， 说到了顽童一开始的三个人木栅帮嘛，对 MJ116。 然后在小巨蛋的时候你们就是发表了这个震撼宣言，说哦我们要单飞不解散。 然后在今年中的时候有听说好像瘦子要发个人专辑， 他应该就明年再发了。 对，结果没有想到就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你的先生出来嘞？ 其实我也很意外，就是为什么要先把我推出来对啊，因为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反正就第一个我觉得先来一个比较猛一点狠一点的也算还 OK， 因为本来就三个人就不同个性。 哎、欸，既然你都已经说要猛一点，我们来就是跟所有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顽童可能三个人一直都绑在一起，然后会这个流行语就是这是顽童，你知道的。三个人不同的个性，那刚刚说到你可能是比较猛一点的，然后比较凶一点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直接。嗯，对，我写的东西会比较 直， 对，比较直白。 嗯，那另外两位呢？ 我觉得瘦子最近比较偏向大爱一点， 修佛了是不是？ 也没有啦，就是他比较想要写人性的爱， 哦，幽微面， 对对对，他比较细腻一点。嗯，对，因为我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定都会闪来闪去。嗯，对，主题都是一起定的嘛。嗯，对啊，那我觉得在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偏向自己的个性。 嗯嗯嗯嗯，哎，那还有一位啊， 大渊哦，大渊就。我觉得 难以定 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 回去再想一想。 没有啊，他最近也有在写，可是他的东西又比较又 不太一样。嗯，他会拿去看别人故事写。嗯嗯 嗯，哦，他喜欢就是当一个说故事的 旁观者的角色， 社会观察家啊。 在这一次呢，小春里面的四首歌曲里面，然后我其实真的是顽童如雷贯耳，然后也放过很多很多你们歌，可是真的是因为这一张你自己的作品，我才开始分别认识你们三个人，然后知道你背后原来有这么多故事。哎，嗯，就除了然后站上小巨蛋，这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除了小巨蛋之外，还有我今天才知道，就是哎，你背后打棒球这件事情，小从小开始打棒球，然后当家投手这件事情，这个也很不容易啊。 对，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转捩点。嗯，对啊，就是没有打了才接触饶舌。嗯嗯 嗯， 嗯， 嗯，对，这也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就是你知道那种什么穿越时空电影哦，就会说要回到一个过去，然后你就可以什么转变。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你的很不一样一个点，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继续念强术的话，你可能就是继续打棒球啦，对不对？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左投比较少，嗯 嗯， 嗯，就是那种其实打棒球应该都差不多，就是左撇子会比较少， 比较有优势， 而且比较有吃香。不管做任何运动，我觉得 都是对， 因为左撇子比较就天生比较聪明一点。 嗯，哎呦哎呦， 站起来站起来， 直接哦， 比较聪明一点， 还转头看旁边工作人员。 对啊，工作人员都是右撇子，被你鄙视是不是？ 没有。 好，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啦，反正已经注册了，就没有想要继续投棒球，这样打棒球。啊，我觉得真是，也许台湾少了一代强投也不一定。 但那时候你到那个学校，然后就决定好像没有继续打棒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点心 哎呦 慌，或是会觉得有点证明就是我想做事？ 其实那时候是蛮生气的。嗯，对，就是觉得就是没有继续打下去，觉得。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跟我爸吵架，就他有点就是爱理不理的，对啊，所以我有一阵子不太跟他讲话， 等于是就是，哎，你怎么可以自己帮我决定？然后你就 没有？其实，乔治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叫我去，因为那时候就一直等不到通知，因为照理说应该是 应该要上了， 父母应该会就是会去极力帮你争取吧。那时候我妈有帮我争取，但是。教练可能就不太喜欢我，所以到开学前一天，才叫我去报道。可能那时候已经注册， 大家都把弄好了。 对，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在还没有开学之前，应该都是可以，可以再回去重新注册的。可是就是都没有弄，所以我就勉为其难去读乔治。 但其实也真的是读了乔治，你才认识了瘦子，然后认识了瘦子以后，因为我今天在看吹英文，不是吹英文，吹音乐的那个帮为你们做的报道的时候，然后才看到说，哇，其实就是因为你认识了瘦子以后，然后才开始 报道看起来就是整个顽童基本上就是你很认真的促成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一开始我是根本就是不懂音乐，完全不懂，也没有在听，我都在听，那时候都在听流行音乐，对啊。然后那时候打鸡啊热狗出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老舍。嗯，我是真的认识了瘦子才知道什么叫老舍。嗯嗯，对啊。我觉得那过程是还蛮励志的。如果拍成电影的话，应该很好看。 我觉得未来真的是你们的，就是如果顽童的，然后你们三个又有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经历，拍起来应该会真的是蛮好看的。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吹音乐那个报道，在讲顽童的时候是因为瘦子已经先有玩饶舌了，然后他有去就是 battle。然后被 diss 爆，然后被 diss 又，然后台北人本位主义就说木栅穷乡僻壤或什么之类，然后他只说他来自木栅，然后就接下来 battle 全部都一直 diss 木栅这件事情。 欸，他因为那一件事情哦，就是去 battle 那一件事情，他真的就打死不在饶舌， 对，一蹶不振， 真的假的重创， 对， 真的，因为就一直被攻击啊，说木栅动物园啊，就一直讲啊，木栅猫空啊， 对对， 什么。反正就是一直在攻击木栅， 对， 对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说他不想要玩饶舌，他想要跳舞，就是他那时候 B boy， 对， 啊，也真的跳得蛮好的，哦，对，是真的蛮厉害的。 接着下来呢，就是命运开了一些玩笑，就是那个腿断了不能跳了， 其实那也不是腿断，就是出车祸 受伤了，受伤了。然后可是就是 Kenzie 就是认识瘦子以后，欸，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要写东西，然后一直要给他，然后一直要给他听，一直想要叫他组团的，就是那一把火是哪来的啊？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坚持吧，就是我会有我想要的坚持，所以不管怎样，我就是一定要找人陪我玩，所以我就一直 那不就是强制，只是把他绑在你身边吗？不许你离开？ 也不是强制啊，就是我也柔性劝导啊，就是不管用尽各种方法，我就是要想找他跟我一起玩饶舌，对，可是到后面是真的他也没办法，就是他不能跳舞，然后不然就试着做看 OK。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自己去找表演啊，找那些舞展，因为那时候跳舞比较盛行，对，然后就这样去舞展，各大舞展夜店，我们都从那种一两千块这样两个人哦，开始这样唱，其实那个过程是真的蛮好玩的，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钱也不是一个重点，就是 不是重点， 要有一个表演的舞台，让大家听到我们。然后顽童就一直一路唱唱唱唱唱唱，唱到小巨蛋，唱到了世界，然后看过很多的大场地，宣布要单飞不解散。那单飞不解散这一个决定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凯伟决定想说，就是因为在一起也十几年了，然后想要做一点自己的作品，看能不能发展新的东西，对啊，然后等到重组的时候，可能顽童又会更不一样， 所以没有定一个重组的极限，反正就到处自己玩自己的， 应该一两年吧，我是希望一两年就好了， 就不要太久。 反正一两年后你的坚持又出现的时候，就会跑去就是又找他们。 其实我觉得应该现在就差不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上透告其实 太累了，对不对？所有人的焦点我全部都在，火力都在身上， 而且都没人可以帮你接话。我们俩就这样看着你，就你势必就是一定要继续讲下去。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现在比较放宽心一点，可能就是比较长大了，小时候会比较依赖一点，对，现在就不管了。 发完这张，赶快可以在一起了，我好了。 其实也是那种海贼王概念嘛，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分别出去锻炼一下，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可能以前在团体里面要闪一下的，然后 我跟你讲，以前在团体里面我闪最大的，我永远不讲话，反正从头到尾一直听到我讲我自己的名字，然后。 我是 Kenzie， 就这样子而已， 就這樣。 那其实他们可以带个音效或播你的录音就好啦， 你 也不用到现场。 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其实也很适合。他不讲话。对， 我知道你就是 SHE 里面的 Hebe 嘛。 哦，你是田馥甄， 对， 木栅田馥甄。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蛮不错的、 啊。好，我们今天呢，其实我很兴奋的，其中一个呢，也是因为在网络上面，大家会一直开8+9的玩笑，8+9的玩笑。然后今天呢，是我真的，算是我终于有办法跟有跳过阵头的人面对面， 是真的有跳过的， 是真的唱，不是跟你开玩笑，而且他现在自己有开庙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觉得开庙这件事情很 就是离我很远，就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 你说 怎么起始跟运作什么的。 然后我也就是在看了以后，就找了资料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八加九，八加九跟就是阵头其实有分很多种，南部的八家将跟就是北部的关将手是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在 Kenzie 的作品当中，在里面呢也有一首歌是完全就是把他自己对就是宗庙啊，然后这个台湾民族信仰的爱啊直接写进去，然后这也是他说就是他从哪里来，让大家认识这首歌曲，也跟滴滴龙李英宏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香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过小三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叫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麻醉秒响起，像是在出任务。哦，阿妈她怕我会迷路，枕头多的离谱。大塞卡坐在文武部，人开街道超载，哦膜拜拿下跟拜，他们醒来对神崇拜，祈求曾犯过错误可以重来。我们一路跟着走，阿妈牵着手，冰雹在我口，阿公口里依然锁，要得到妈祖的庇佑，喉咙倒出来，大声平安健康。 一心难离手，心会心团的歌。 上了国中，山谷成群，学官将手日渐成型，不管他吹箫丢出钉，来夸文雕将威风凛凛。到了这时期，年龄才十几，怕你跑给家人追，父母真担心，我拢唔介意。拜托会帮我出牛背，他们三炷香祈祷，虽然不停地为我争吵，零星的心理落靠，心挂不用靠，珍惜信用，未来不自由停靠。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祈求买出给欧派，像是我为儿子祈福颓败，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咱的手，心会相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媳妇，是大哥在阮身躯。这是咱的手，心会相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媳妇。 就是我们的香火啊，香火。那我们要请 Kenzie 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就是整个起源啊，然后会怎么会找到滴滴龙呢？ 哦，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现在很喜欢的一个唱台语的一个歌手 哦， 然后而且平常又是朋友， 嗯， 就认识很久，然后觉得因为他唱了滴滴龙那一张专辑几乎都是台语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找他来做，所以味道是最刚好。 嗯哼， 对啊。 那当初怎么就是写香火的时候，就是你决定自己要开始做写自己的歌的时候，就一直以来你一直都有累积自己的创作嘛？嗯、那这首香火是真的是完全为了这个新的虾块所做的，还是以前就已经有这种想法？ 那时候当初是在讲说要单飞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原本是要放在《笑脸》当年那张里面，对，因为那时候就想说要找做 个人特色，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一首一首嘛， 对啊， 对啊，然后原本这一首也要放在里面，后来想一想，哎，其实放在我的专辑或 EP 里面也比较适合， 嗯， 对啊，所以才移到现在这一张。 嗯哼，所以香火刚刚已经讲到，就是小时候 一开始讲说哦，站上小巨蛋很少人做过，然后当就是棒球投手很少人做过， 而且他还是左投， 你要一直强调左投，对不对？然后一样啊，就跳正投这件事情也不是我真的我身边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做过这件事情。你当初那时候去跳正投，就是你觉得好玩吗？ 对，我13岁的时候开始，嗯，对，因为小时候就是爷爷奶奶就带我去镜像那种，嗯，然后就会去看，然后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对那种脸谱就很有好奇心，嗯，然后一直很想要办办看，嗯嗯，对，然后所以13岁的时候我就跟学长一起就去庙里面参加这个正投，嗯嗯嗯，然后小时候都玩嘛，然后玩玩玩。到我真的，小巨蛋站完了以后，我才真的深思熟虑去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保存。因为后来发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会去拿香拜拜这件事情， 是， 对啊，因为可能我觉得信什么教都好，可是就是他们对于信仰已经比较没什么概念，嗯，对，所以我才写这首歌，我想要传递我信仰， 就延续那个香火， 对，延续下去。嗯，然后其实它里面，我觉得，你看哦，庙这种东西，嗯，它已经是几百年， 是， 其实它里面的那些艺术的东西，其实涵盖量是很多的。嗯，你光一个，好，我说神明做的椅子，嗯嗯。现在几乎都是用钉子钉，嗯，其他里面是用擦损，嗯，就完全不会坏掉，嗯，因为木头都是挑过，嗯， 所以就是我很远看到那尊佛，它下面就是我们其实一般人没 有 办法靠近的 那个龙椅，其实它是用擦损，嗯，擦损是完全你根本就没办法拆开，而且它会很牢固，嗯，其实用钉子钉的话， 它反而会掉或者干嘛，对啊， 其实它那个擦损其实现在在台湾只有老师傅会，嗯，而且老师傅都已经老了，嗯嗯嗯，然后光那种神明的衣服那种上面的刺绣，嗯，它也有分很多种，它有分什么3针的5针的，嗯，然后其实你细细的去看他们以前的手法是真的太厉害了， 嗯嗯，可能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们住在台湾，然后有时候觉得太这些东西离我们太近，然后我们不会去珍惜，包括就是你只要有国外的朋友来，然后他们就会在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庙，他们就会停超久，嗯，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旁边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在拜什么，嗯，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兴趣要看，然后或者他们坐捷运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就是那个善导 temple， 我想要去善导 temple， 然后我说善导 temple 不是庙，哎，就是 temple， 他才叫善导寺，可他不是庙。好，所以我觉得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 Kenzie 小时候，我觉得是自己的背景，然后自己跳过这些东西，然后虽然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就是都还在开玩笑啊，污名化啊，八加九啊，跳正头啊。那当然，我觉得，你以你自己来看啊，你觉得里面真的是很容易学坏的吗？ 其实我觉得是看带的人吧，对啊，带的人如果他不是黑道背景，他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人，我觉得相信他带的团体绝对不会有问题， OK， 对啊，所以我在带，我们也有教班啊什么的那种，其实小朋友我都规定一定要满18岁，嗯，然后要有正当工作，嗯，然后要如果要来的话，就是最好是那种排假制，嗯嗯，就因为我们都是礼拜六、礼拜日嘛，嗯，出门。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其实跟在学校跟在校队是一样的，嗯，你要严格管控，嗯，不然真的很容易学坏，哦。 反正其实不是那个职业或者那个团体的问题，是带的人有没有建立纪律的问题。 对，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 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今天在查那个关将手，然后就发现哦，关将手其实是什么新庄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老爷爷还是什么陆军，然后退役，然后自己创出来的东西。 其他呢就是新庄大众也没有，对，它其实是有点像是还愿的概念， 对对， 它就是可能跟神有求过什么，然后它是为了要还愿，所以在绕境的时候，他们就两个一个是曾将军，一个孙将军，就一个绿脸，一个红脸，嗯，他们其实是为了要还愿才演变出来变关将手这个， 对，嗯，的阵头， 这个阵头， 对， 然后后面才慢慢延续，就会有新的创新的脚步，啊， 新的将军这样子。然后其实跳这个也是要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或是要什么，嗯，什么 什么要跟神明什么开什么有的没有，反正就是有一大堆那个习俗跟仪式啦，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你把它看作是一个比较艺术方面的话，不要扯到那些神的话，我觉得它会比较好一点。 哦， 对，因为我觉得你以艺术来看，以台湾的艺术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必须要保存。 嗯， 对，但是你要用一种就是 敬畏的心的时候， 如果用神明来灌溉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妥啊。 OK， 就是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艺术类的。对，因为它这个脸谱本来就是应该要保存。 嗯， 对。如果常常说，哎，你神要什么开光啊这些，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传统，但是我觉得现代人。我觉得要一半一半。你要遵守他传统，是你在化脸的时候不要吃槟榔，不要抽烟， 不要开玩笑。 我觉得是给外界的观感，看到这些的观感，不要说我看到观将的时候就是在吃槟榔抽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而不是一直说什么你有神明然后来 附体啊， 对，附体 干嘛的？ 我觉得那不一定要这样子。对我来讲。 很没有节奏感的人，办法跳正头吗？ 其实我觉得那是练， 就算我原本就是可能很不协调的人，我硬练都有办法。 可以啊，那就拉筋拉一拉就好了。 好的，今天呢，Candy 小春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聊聊他这一张虾款。 劲歌金曲，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你没有多龌龊，你从不中里头。这是我的伤口，在你怀中错，错了才会让爱变得低头，眼神不够成熟，微笑不够温柔，我就给你收留，麻烦你将就。时间走到尽头，谁能够抵过白头？不介意这双手的皱。你和我， 勇敢软弱，眼泪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すごい！ 日本关西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统统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安德烈·洛伊·韦伯、泰勒斯等天王巨星共同打造《Cats》猫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下款，我是小春 Kenzie。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国小3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教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妈祖庙响起，像是在出任务。 胸口守卫，没钱都够飞，卖过惨，暗中伸手，其实不然会上位，不会钱，不被麻痹，不想交警，因为累，没得钱，没得房子，没得明天，对不对？当我的眼界放宽，心中也不再有仇恨，地球刚刚是我的天赋加勤奋，我需要更大的冲击来满足我内心的功力，踩过连美国人肩膀都变成老子们上升的工具，只有不停地抱怨，跟别人道歉，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主，到处算谣言，不敢到照面，现实真的残忍，你却很木。够梦没得空气，估计你们到底有多会演后冲，相比起从前身边有更多的二逼脸， 我看你们的你们写歌写得好耍，身上没得分钱，歌词全是奔驰宝马，工人开完演出烧烤都点两份老花，莫再要偷几刀，把这保险狠点后交。 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欲望是唯一让我前进的动力。 朋友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史上最特别的圣诞访问， 而且是我本人史上第一个一个人的访问， 太棒了！今天呢，就是MJ 116顽童 Kenzie 小春的自己发行的这个个人的首张的作品，叫做《Shock One》。然后这一首歌曲呢，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他跟盖一起合作的《保险柜》。嗯，一样，就是你跟盖的合作起源是从哪里？我也是看说，哦，你跟盖原本就是朋友，我说这个朋友怎么搭上线的？ 其实在他还没有去参加 有嘻哈的时候， 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认识哦。对，然后是在微博上面认识。嗯，对，因为他那时候出了一首歌，嗯，就是他那首歌叫《超社会》，在 YouTube 就是点播率还蛮高的。是，然后我也蛮喜欢他那种风格，所以我就是自己去觅他哦，然后才知道说就是。他也很喜欢我们的音乐，然后所以才这样子认识。 那你密他内容一开始有写什么吗？瞎款， 瞎款他听不懂吧？ 他听不懂。 我只密他说 啥款，他说什么意思？ 就啥东西？密他说这是顽童，你知道的。 没有，那密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谁。嗯，对，所以就还 很快的， 很快速的就是这样聊天认识。嗯，对吧、啊？ 好，所以呢，就找到盖一起来合作，然后讲保险柜这一件事情，又为什么会这个 idea 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保险柜它就是在讲我们本来认识的时候是从什么，什么都没有、嗯、然后现在到什么都有了，嗯，所以其实它在我们想要把保险柜这东西，就是不管是人生的财富或者是真正的财富，我们都装在我们保险柜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本身是有东西的，嗯，对，其实是这样。 这保险柜里面装的东西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涵， 对、哦，不一定是金钱，嗯，对啊，你可以装很多东西啊，爱啊，什么都可以。嗯 那事实上，你家真的是有个保险柜的吗？ 没有，我是不买保险柜。 是哦。 你想问这个，是因为你知道有钱人家里面都会有一个金库，对不 对？对，因为我听到传闻说，有钱人家里一定有个保险柜，里面放满现金。我想知道这个传闻是真是假，就真实性有多高。嗯， 其实可以买一个啊，可是我觉得银行比较保险。哎呦，哎呦，哎呦，对啊，如果就是有小偷来的话怎么办？保险柜直接给你搬走。 没有，你就买个保险柜，然后里面就放一张自己的专辑。 哦，就是 小偷神器， 这是一种仪式，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里面装满所有的我。嗯，他打开也傻眼， 小偷傻眼。好，说到就是这一张这个四首歌的 EP 加款，那这四首歌里面，就是哪一首是你最早就是完成就做好做出来的？ 香火。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因为本来就已经很有可能是入上一张专辑，那最后才进去的呢？ 最后是虾块那首歌、哦、因为它是这整张专辑的概念嘛，嗯，对啊，所以这首歌写比较久一点，嗯，光编曲就瞧了很久，嗯，对、啊。 那这一首歌也跟我们讲讲好了，就是为什么这张 EP 想要用虾块这个概念，然后为什么又找到了 K9， 就找到 K9 一起做这首歌？ 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台语是真的还蛮好念、嗯、然后写饶舌也是蛮适合的、嗯、你不管是在讲啊，你比如说你去国外你有一个共通的语言， 对，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嗯嗯，然后我会找 K9 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本社有弄一个那种饶舌甄选、哦、然后他是被我看到的、嗯、一个小伙子， 好像就是本色有嘻哈嘛，就是自己办一个。 对，我们只能说三个人，三个人一人挑一个，然后刚好我就挑到他，嗯、然后帮他制作完一首歌以后，我想说，其实因为本色一直来都是在做一个传一个嘛，嗯、就阿月传热狗，热狗又在带玩头， 对， 我在想，其实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嗯，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又找了他。嗯，对， 而且其实就是发现就是阿月跟你们的年纪差距可能差不多，就是真的一代就是这么八九岁十岁这样、嗯、八九岁十岁这样，所以你跟 K9 也是这样。那跟小朋友相处你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当然就是有时候是沟通嘛、嗯、你会觉得他是小朋友、嗯、可是你真的再去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写词的概念啊也好，其实你是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嗯，因为我们也不看电视了嘛，嗯，我们就几乎都在看网络， 对， 所以他们在接受网络资讯的时候是很快的，嗯，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聊天，嗯，跟比较年轻一点的人聊天，嗯，其实我觉得那样子吸收也会很快，本来就是应该、嗯、就是一直跟年轻人学习，嗯，对。 所以这也算是你在音乐上面一种进步的方式嘛，就是跟小朋友，小朋友现在听什么看什么，然后他在做什么， 对啊， 跟他聊天， 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些意见啊，嗯，对啊，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一些意见、嗯，我觉得就是互相啊，嗯，对吧、 啊？所以未来就是小春有可能会唱我在 Gucci 的时候眼泪 Prada 的调吗？ 我觉得不无可能、啊、 有机会 对啊不无可能哦、 过江造纸都给我放量，卡伦回到海刷一路闪过关斩将，砸碎东亚并富没再怕凶神恶煞，我来开枪 P2 你为我游走天下。 We the city of people let's do what they like， 不跟小人气的黑龙走过道，我呈现你后边是对象喜欢。 I'm standing from hell flexing my mind， 赛中准备翻盘，我吞的虎心爆弹跟 Kenzie 冲顶端，开天地在披上海，戒掉了山脉跨越了山川，打出的放手那手榴弹。 We for my twilight got me a 4-5 电感应规定老马赛壮阔叫我等着，但是 nothing happens after 换我的切歌曲歌 when this go go try to cypher 到底下款我的下款天里下款肯定成功的到底下款我的下款天里下款听我弄地对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没事了那不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 小春 Kenzie 虾块。那其实呢在今天要访问小春之前，然后之前我跟顽童有一个很怎么讲，你一定是不会知道，但是我自己走进去你们那个 How We Roll 的时候，其实我有吓一跳，就想说哇，现在我真的很难得可以真的进到就是本色的那个基地当中。因为其实那一天是一个人在约，说要约配音员，然后他们找不到录音室，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找到了本色，对他找， 然后其实基本上因为我是配音员，所以我很常就是跑各大录音室，然后我看到那个地址我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间地址，然后我就到了用 Google Map 找那个地址以后找不到上去的路，因为它 是不是很难找， 对，它要绕到后面，然后一个门，然后从那边上去，然后上去以后就我也没有看过这种录音室，然后就器材就对很满很满， 那个氛围是什么， 那氛围是很妙，然后今天我在看就是以前那个瘦子在做一些什么 diss track 啊那些东西，然后有 MV 嘛，然后看到一些东西我想说哎，这个那个沙发我坐过，我在那边开发票然后这个录音室我看过，就是隔了这么久本身也没有想说说好我们现在你知道发了然后赚大钱我们要搬一个酷一点的大一点的录音室，我们还是一样 How we roll。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从前几张专辑就一直在那边做，而且其实是蛮有感情，而且我觉得那种小小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小小的 一个窝的感觉吗， 因为我觉得是最自在的。像之前去日本的那个录音室哦，超大，然后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空间太大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觉得空间小一点你会感觉很像在家， 我知道就是妈妈的子宫被包紧紧的感觉， 对对，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录音室，而且我觉得会比较自在。 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是所有听众朋友们应该最早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没在怕的。那今天在圣诞节 你应该感觉是个也不太过节的人吧，节日对你来说还好， 我跟你讲我的生日永远都是在工作啊因为都刚好在十二月嘛，十二月中，然后就是会跑校园啊，会跑商演啊，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几乎对过节是没有什么 感觉， 对，没有概念。 所以今天最后呢，就是任何想要知道更多小春要去哪里找你呢？ 要去哪里找我？去我的 IG 找我。 IG 好 ，IG 搜寻 NJ Kenzie。 MJ Kenzie 就可以找到了就可以找到了，今天我们谢谢小春 Kenzie 带来的下挂， 常常没在怕突破所有逆境，全靠双手没在怕，低潮没在怕，输赢没在怕，正面对决迎接所有挑战没在怕，劲歌金曲。一个人练习呼吸，你有好好和遗憾说再见吗？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欣慈，酒行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一个人练习分离，一个人会有回忆，更丢了风要怎么飞？拥抱过爱的人们，最怕突然听懂他的歌。一个等了七年的好声音，郑欣慈，酒行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献给所有错过，所有挥别，所有来不及的回忆。我是真的错过了你，用眼泪换算天堂的距离，你没忘记我姓名，就知道我叫出真心。我失去的不是只有你，还有好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七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街壁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七号新党。 阿仔呀，恭喜哦！

前的首次创作成就二十年后的疯子自传，吴青峰附中时期所创作的第一首歌《亏》，吴青峰携手高中时期同班同学制作人王希文重新编曲制作二十周年全新版本《亏》。 掌中宇宙，要伸出手，在你的背后，让你挥霍那一阵脆弱。皱纹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看不他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我看你表情快成预计，那只和间 千年附中天韵奖作品，二十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亏》，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年终最强档压轴登场，台北妇幼采购趴来喽！欧美日韩千大品牌一折起，运营好物百元有找，还有消费满千送百。27到30世贸一馆，准妈咪和陪同者不限人数，免费进场。 我是苏庆华教授，研究真菌及微生物超过40年，明白最好的食品来自于天然少添加，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拥护健康。 三元气国际专利认证，帮您补充体力与元气，快上品育方官网与门市预购，0800-000-262。 又自由又洒脱，一张属于白天的电子音乐。 爱情绑架我的双手，错就错，一边犯错一边闹。 女孩与机器人全新专辑《密室逃脱》，Rock On 滚石电音现在发行。UFO